咁啊，好自然可以睇到呢樣嘢。 你嚟緊即係初選咧，其實都埋緊尾啦。呢個禮拜就一定埋緊。 所以最近啊，蔡子強嗰篇文咧，唔係錯得曬嘅。 佢有咩？ 佢話唔好以為泛民主派嘅補選係一定贏嘅。佢攞港島區為一個重點嘅分析啊嘛，因為佢泛民主派喺嗰度咧，以為係冇乜爭議嘅。你諗住俾翻眾志去選，但係眾志咧最多都係攞10% 或者係15% 嗰啲基本盤嘅啫。但係從過去港島嘅經驗，係要揾一啲社會嘅精英嘅做法咧，其實就反映到咧，包括當陣時嘅陳太，包括嗰陣時嘅余若薇嘅補選。后期啊，2016年嘅补选咧，根据佢嘅数据咧，其实已经系好问水地咧，系低过50%。 嗯， 咁佢话你出众志嘅周庭系咪能够系攞到一啲港岛嘅选民，即系希望有精英能够代表我哋嗰啲选 民？啊，呢、這个我系 嘅选票咧， 呢、這个我都有怀疑嘅，因为你上次。你如果你论嗰个辩论能力嚟讲，罗冠聪都尚且系好过周庭嘅，但系 好多好多。 罗冠聪其实嗰个情况都好 marginal， 而且佢之所以选到，其实你好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阿戴耀廷啦，系嘛，雷动计划啦。咁究竟佢自己贴票有几多？ 叶德娴咯， 系叶德娴，即系我正想讲叶德娴啫。咁你其余你话，即系你系咪因为你自决概念咁而即系撑你咧？咁当然即系今年就上 唔系喎，调翻转。头讲，你啱讲起自决呢样，如果你越讲得多喺港岛讲自决， 系啊， 啲人仲 challenge 你， 系啦，咁你确认书都过唔到添，分钟。 唔好话我唔同意你嘅原则，佢问你点样落实， 嗯， 你都噏到即系乌里麻茶啦。我嗰日吓，即系纯粹以事论事啫，即系我最阿对阿周庭都有好感。如果我喺港岛嘅话，我一定会投佢票。 嗯、 但系我见佢嗰日同阿聪、之峰哥同埋佢上写文联嘅台讲嘢咧， 嗯。 是真是肥仔强的讲法，即是蔡子强的讲法呢是有道理的。他就是讲很简短的东西，我听到少少的。第一那把声太鸡仔声、 嗯、 即是太细路女的把声、 嗯。 即是不你说如果九龙西又好新界东这些选区都即相对是比较基层一点，不是即一定要选择一些精英的话呢，喂反而都还 OK 的。但是香港岛是危险的。所以你说今次嘅補選，我係同意蔡子強嘅講法嘅，大家係要即係小心翼翼，真係要認認真真，唔好 take it for granted， 認為呢一次係贏緊。我睇到如果黃老邪出九龍西，你都輸咗八九成。 你講周庭， 你講到周庭，亦都輸咗七八成。我唔敢話好多，但係起碼輸咗七八成。 你講周庭嘅問題，今日我見到就係留意到 D100 都有啲，即係所謂自己有啊，都封 in 咗去嗰邊去講 challenge 周庭嘅問題，都話佢即係佢無論係嗰、那個辯論能力同埋 presentation， 其實都係比較自亂啲。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其實 幼亂係咪應該係叫做 嗱幼亂，即係幼稚嘅幼稚啦。 知道你講乜嘢？ 即係。呢、這個嗱，即係咁講，佢以前之所以其實佢popularity 咁高，咁大家都會覺得就係、是，當佢細路女啦，係嘛？即係都會對佢 打好多 discount， 係啦，都有啲 discount 啦，即係對佢有啲即係 冇咁高要求， 係啦。咁但係你喺同一個 level playing field 上面嚇、啊，即係你同你尤其係阿葉劉嘅首徒啦，係嘛？ 陳家佩係嘛？ 咁佢为人哋都做咗阿妈，其实都即係讲真，如果你话讲嗰个叫做系形象上面嘅即係稳实嚟讲呢。 咪所以简单总结呢，我哋第一节差唔多时间、 嗯。 一，你今次唔系一个比例代表者。 嗯。 你哋真系一个多数决嘅制度。 係啊。 所以选民嗰个嘅 catch all 啊，我哋叫做。即係你要包揽好多唔同泛民主派嘅支持者。就你个形象啊，就你个包装啊，你个学历啊，你个背景啊，等等嘅嘢咧，系要求高咗嘅。 系，其实系噶， 系咪？因为以前可能你攞7-8% 喺香港岛已经赢到一席，今次唔得嘛。 因为你隻抽啊嘛，隻抽你唔可以完全咧用呢一个叫做即系政治伦理咧，就可以吸到啲即系说服到啲选民嘅。其实 你 catch all 嘅时候，就系、是、要揾啲中间少少嘅人。所以嗰陣時候，點解佢哋要揾余若薇

或者係橫州嘅村民快啲進行會談、商討同埋停止嘅不遷計劃。係， 係。 判我哋坐监嘅三位上诉庭嘅法官，我唔系反话，真系唔系反话，因为如果唔系佢哋，我见唔到原来我相信我身边其他嘅战友都系，我见唔到原来我哋嘅家人系咁爱护我哋，我亦都未必有机会见到原来香港人。是可以咁堅定嘅，喺困難嘅時候仍然可以企出嚟，所以我一定要多謝袁國強，多謝我哋嘅三位法官。係，我哋唔會帶仇恨，仇恨幫助唔到我哋去改變社會。我認為最緊要就係對我哋未來嘅下一代也好，或者我哋嘅社會要有愛。如果係愛土地。我在土地上面居住的人，我們就會有希望、有信心、有力量。我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